三只小猪。猪圈里住着猪妈妈和三只小猪。一天，猪妈妈对小猪们说： 你们已经长大了，该学会自己生活了。 于是，三只小猪就各自走出了家门。第一只小猪走到乡间的小路上，看见一个人背着稻草走过来，就对他说： 好心的人呐，请把稻草给我，让我盖一间小屋吧。 于是，那个人给了小猪一大捆稻草。小猪用稻草在田边盖了一座小屋。没想到，一只大灰狼正巧路过这儿，看见了小猪，就走到小屋前敲敲门。 小猪，小猪，我来做客了，快让我进去。 小猪透过门缝一看，哎呀，是大灰狼。他害怕极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 你是大灰狼，会把我吃掉的，我不开门。 大灰狼嘿嘿一笑说： 你就是不开门，我也能把你吃了。 说完，他鼓足劲儿，猛吹一口气。只见小屋上的稻草全都飞走了，最后只剩下孤零零的小猪站在那里直发愣。等到大灰狼恶狠狠地扑上去的时候，才大叫一声逃走了。这时，第二只小猪来到了一座树林里，他在树林里遇到了一位樵夫，正在砍树，旁边放着一大捆树枝，就对他说： 好心的人呐，请把树枝给我吧，让我盖一间小屋。 樵夫便把一捆树枝都给了他，小猪就在树林边盖了一座小屋。可是这一切又让大灰狼看见了，他上前来敲门： 小猪，小猪，我来做客了，快让我进去。 小猪透过窗户一瞧，不得了，是大灰狼，可不能让他进来，就说： 你是大灰狼，我不让你进来。 大灰狼看了看这座树枝搭成的小屋，笑了，说： 你不让我进去，我偏要进去。 说着，他使劲一推，就把小屋推倒了。大灰狼扑上去，就要吃小猪。小猪从树枝里拼命地爬了出来，跑进树林，不见了。这时候呢，第三只小猪来到一座山上，他碰见一个挑夫，担子里全是大块大块的石头，用来盖房子正好。于是他对挑夫说： 好心的人呐，请把石头给我吧，让我盖一间小房子吧。 挑夫就把石头全给了他。小猪在山坡上盖了一座结结实实的小房子。谁知有一天他出去玩的时候，又给大灰狼看见了。小猪一见大灰狼盯着自己，连忙跑回家，把门紧紧地关上了。大灰狼来到小猪门前，边敲门边说： 小猪，小猪，我来做客了，快让我进去。 小猪紧紧地靠在门背后说： 你是个大坏蛋，我才不让你进来呢。 大灰狼一听气坏了，心想： 哼，就你这间破房子还能挡住我吗？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用力推着墙，想把房子推倒。可是这是石头做的房子，可结实了，怎么推得动呢？大灰狼推呀推呀，累得气喘吁吁。小猪呢，在房子里乐得哈哈大笑。最后大灰狼实在推不动了，就想了一个坏主意，大声对小猪说：哎，小猪啊，我知道那边的农庄里有一片萝卜田，里面的萝卜红彤彤水灵灵的，可好吃了，明天我们一起去吧。小猪想了想说： 好啊，我们几点钟去呢？ 我们早点去，6点吧。 大灰狼以为小猪上当了，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，乐颠颠地跑到小猪门口喊着： 小猪小猪，快起床啊，我们一起去吃萝卜。 谁知小猪在里面说： 我早就去过了，弄了一大堆萝卜回来，几天都吃不完呢，你自己去吧。 原来呀，小猪早就知道大灰狼想骗他出去了，就提前去把萝卜弄了回来。大灰狼一听气得要命，发誓一定要把小猪吃掉。他抬头看见屋顶上有个烟囱，就一边往上爬一边说： 哈哈，我从烟囱里面爬进去，看你往哪儿跑。 小猪呢，一点都不怕，他往灶台上的大锅里加满水，再升起一把火，这样烧啊烧啊，锅里的水很快就变得滚烫滚烫的了。大灰狼从烟囱里往下跳的时候，小猪一把将锅盖掀开，只听扑通一声，大灰狼正好掉进了锅里，很快就烫死了。从此小猪再也不用担心了，他在那座又结实又漂亮的小房子里永远过着快乐的生活。 有一个猪妈妈，她生下了三只小猪，老大叫珍珍猪，老二叫美美猪，老三叫丑丑猪。三只小猪越长越大，猪妈妈也越来越老了，她没法再养活它们，就对三只小猪说： 你们都已经长大了，该自己独立生活了，你们走吧。 三只小猪告别了猪妈妈，离开了老家。